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在20世纪80年代活跃在这个歌坛的歌手啊，现在呢已经有很多很多都淡出了我们的视线，而且呢以女歌手居多。因为很多女歌手成家之后呢，生活的重心呢就从事业变成了家庭，是吧？这可以理解的哈，女人嘛，对不对？相比于台前的歌手呢，幕后的创作人员相对稳定一些。很多人呢现在呢还有在依然坚持创作并且保持高产，那么有的人呢就转型了，直接当了唱片公司的管理层的人员。但是呢在这么多人当中，有一个人比较例外，那么用现在的话来说，他就是属于那种失踪人口的类别。什么意思呢？就是突然消失在公众面前，而且呢很久很久直接就没消息。那么这个人呢就是王文清。他呢曾经创作过很多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但是大家对于这个人甚至这个人名都了解非常少，照片都没几张。但是呢绝对不能否认的是，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音乐人。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失踪人口王文清。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也很有意思，问问大家，您身边有没有这样原本很亲密但是后来突然就没了联系的朋友呢？你觉得你们疏远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很多人呢第一次听到王文清的名字，可能是因为歌手王杰。当时呢王杰刚刚凭借自己的好声音加入了飞碟唱片，制作人的李寿全拿出了很多歌曲，哎，让他挑，来选一选啊。那这些歌呢都是走红歌手们选剩下来的。王杰选歌的时候呢心情啊，是吧，不会太这个高亢，相反很低落。那么这个就无异于等于是让他在垃圾堆里寻宝啊。但是没想到的是，他还真让他发现了几首好歌，而且呢这些歌曲都来自于同一个创作者，就是王文清。比如说这一首一场游戏一场梦。 我自己。 在我的歌声中早已没有你，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不要把残缺的爱留在这里，在两个人的世界里不该有你。啊，为什么道别离，又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此情永不渝，说什么我爱你，如今依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 一场游戏一场梦，来自王杰演唱，王文清创作。王杰那沧桑高亢的嗓音让歌迷们为之疯狂啊，受不了了。当年的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推出之后呢，立刻大卖，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呢也让很多人感同身受，歌曲的热度呢久久不下，当时可以说是占据了排行榜冠军位置长达半年之久。那么随着这首歌的成功呢，歌曲的词曲作者王文清也成为了歌坛上的一个新贵。后来呢，这俩人又进行了多次合作。在王杰第二张普通话专辑《忘了你忘了我》之中呢，王文清又创作了很多歌曲。后来呢，他直接这些歌呢，就是王文清创作这些歌曲直接都成了王杰的代表作了。比如说《忘了你忘了我》、《心里的话》、《让我永远爱你》、《你的名字写满在我心里》等等，对吧？这些呢都是王文清一手包办词曲的作品。继续来分享王文清创作、王杰演唱的歌《让我永远爱你》。 眼里都是你，永远记得你，而当你无视地走过，自己是否在哭泣？别让泪水留下伤害的痕迹，让我永远爱你。心里只有你，不曾忘记你，是谁留给我今世最深的记忆？别让时间带走美丽的回忆，让我永远爱你。到底是什么样的虚情意，让我迷失了自己？是谁叫我心里眼里想天天地都是你？虽然爱情已失去，梦里仍能在一起。我失眠的夜告诉我自己，眼里还是你，心里更想你，让我永远爱你。 爱阳313说，肤浅如我，喜欢一首歌只能记住唱红他的歌手，问了度娘才知道自己喜欢的好多歌都是出自这位著名词曲作者之手。一场游戏一场梦、忘了你忘了我、一生何求，首首经典。我喜欢的赵传演唱的唱不完的情、唱不完的爱竟然也是他的作品。从今天起记住你，著名词曲作者王文清。 心里只有你，不曾忘记你，是谁留给我今世最深的记忆？别让时间带走美丽的回忆，让我永远爱你。到 底是什么样的虚情意让我迷失了自己，是谁叫我心里眼里想念念的都是你，虽然爱情已失去，梦里仍能在一起。哦，失眠的夜告诉我自己， 让我永远爱你，来自王杰的演唱，王文清创作。可以说呢，王杰的地位呢，那真的是王文清一手打造出来的。但是呢，令人遗憾和不解的是，那么这一对合作默契的人呢，居然从来没有见过一面。这一点倒是跟之前我们跟大家分享的，也是一位著名的词曲人姚若龙是一个路子哈，大师呵呵，从来不见面。王杰呢，曾经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过，说其实呢，我根本没见过王文清，这也算是我一个不大不小的遗憾吧。所以说，可见王文清的淡泊哈，并不是人到中年的顿悟，这是他本来的性格就是如此。即便他的作品呢成就了一代歌王，但是呢，他依然过着很淡泊平淡的生活。就像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说的一样，连个照片也没有，连个消息也没有，更别说见他本尊了哈。王杰，忘了你，忘了我。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今天来说失踪人口王文清，欢迎各位一起来互动。我们的方式言是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 爱情终究是一场空，谁说我俩的过去尽在不言中，别忘了我曾拥有你，你也曾爱过我。当你留给我我不想接受的伤痛，爱情到头梦，别说我俩的世界有太多不同，就说你已经忘了我，你就要离开我。谁能够告诉我，我是否付出太多，就当我从来没有过，还是消失在我心头。谁曾经提醒我，我的爱没有把握，就当我从来没有过，还是忘了你，忘了我。 姚远说，感觉自己就像个失踪人口，现在能够联系到的老同学只有高中的为数不多的那几个，关系比较近，经常还出来见个面，但是这小学初中跟大学的要么没联系方式，要么就根本不联系了。 当你留给我我不想接受的伤痛，爱情到头来还是梦，别说我俩的世界有太多不同，就说你已经忘了我，你就要离开我。谁能够告诉我，我是否付出太多，就当我从来没有过，还是消失在我心头。谁曾经提醒我，我的爱没有把握，就当我从来没有过，还是忘了你，忘了我。谁能够告诉我，我是否付出太多。 忘了你忘了我，来自王杰的演唱，王文清的创作。广仔说啊，银超老师又给我们介绍经典音乐人了。对于王文清呢，我以前听过他的名字，但以为是一个台湾的老歌手，原来是一个著名的作曲家。我在 KTV 呢就喜欢点的作曲的《一生何求》，几分伤心几分痴，他用音乐培养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王杰。其实呢，王文清的歌曲呢不仅仅成就了王杰，还在无意当中呢让另外两位歌手大放异彩。其中呢一个是陈百强。在1989年的时候，陈百强坐在出租车上，偶然就听到了王杰演唱王文清创作的普通话歌曲《惦记这一些》，他呢被这首歌的旋律深深吸引，于是呢就委托唱片公司啊赶快买下版权，并且呢请人重新填词，这才有了后来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叫《一生何求》，是吧？前两天我们也刚放过这首歌曲。那记得当年《一生何求》发布之后呢，迅速席卷香港歌坛，长期雄踞各大音乐排行榜，不仅呢成为年度十大劲歌金曲之一，而且被后来的人呢公认为是陈百强重要的代表作，所以说就各种牛啊。但是呢，今天我们还是来分享一下这首歌的原版，给陈百强启发的，王文清创作的，王杰演唱的《惦记这一些》。 是否该结束，还是会再继续，把一切都写在胸口，静静地走过。在什么时候能够再有一些关怀，让我升起心中的太阳，一切都更美好。别说那角落太孤寂，虽没有你的梦，也会有我的歌。我不要说，别说那过去太拥挤，那很久很久的事，我会惦记这一些。 梨花鸭海棠说，关系疏远主要还是因为太忙了，毕业之后呢各奔东西，去了不同的城市甚至不同的国家，能见面的机会约等于零，白天有各自的生活，晚上有各自的家庭，所以说很少互相发消息，也都不想去打扰别人的生活吧。 是否该结束，还是会再继续，把一切都写在胸口，静静地走过。在什么时候能够再有一些关怀，让我升起心中的太阳，一切都更美好。我不要说，别说那角落太孤寂，虽没有你的梦，也会有我的歌。我不要说，别说那过去太拥挤，那很久很久的事，我会惦记这一些。 惦记这一些，这是后来被陈百强拿去改编成为非常火的一首歌曲《一生何求》的原版，由王杰演唱，王文清创作。那么在1990年呢，同样是来自香港的另外一位歌手叶倩文也翻唱了王文清创作的歌曲。那么这首歌呢是由王文清作曲，王杰演唱的《说声珍重》。

件老头衫，脚上踏拉板，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溜出去找粮块。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脸上顶皮羊肉菜，做点毛豆小凉。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幺零六八六八五八五八六八六八五八五八。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十一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本市仍然处于高温蓝色预警当中，今天是一个晴热干晒的天气，平原地区最高气温能达到35度以上，天气炎热干燥，紫外线强烈，请不要长时间在户外暴晒，外出要注意防暑降温和遮阳防晒。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左右，转南风二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 2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 7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When the days are 好歌聆听在耳畔，感动在心里。好歌会说话，送你一份真情。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11:32，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今天咱们的歌坛星云录板块，一起来跟大家聊的是一位歌坛上的失踪人口汪文清。这是这么说呢，其实是一个开玩笑的说法，但这位呢却是怎么说呢，隐身多年的这样的大师哈，做了很多很多这样非常好听的音乐。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那么现在呢，王文清已经远离歌坛，那么您身边这个有没有朋友像他一样跨行找工作，或者说是直接就消失在我们的视线和生活当中这样的朋友呢？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互动哈。易先生说，最近呢遇见一件特别神奇的事儿，我们单位呢算是比较偏的了哈，但是前天下楼的时候呢，居然偶遇到了我的初中同学，聊天的时候呢得知他在我们隔壁写字楼上班。要知道呢，初中的时候大家可都没手机的，那时候聊天工具虽然说很多，但是家里呢管得严，也没有网络，所以说基本上和大家就是断了联系。那天见面聊了好一阵儿，想起我们的初中生活，一起打球打游戏的时光特别快乐，那是我回不去的曾经。在我身边呢也有一位过去我做节目的嘉宾，也特别有意思，他呢是在顺义那边的。这位老师呢就有一天就跟我说，哎呀你知道吗超，那天我觉得特神奇，那天晚上我出门出去这个夜市撸串，结果那个我就喊老板过来这个什么什么什么菜，然后老板就过来就是记啊什么几个几个几个，然后老板就拿着本在记，这个我这位朋友呢也就看着菜单在点，俩人都没看脸，结果呢最后就说这个行，我教这些了，一看脸说，哎是你啊，什么意思，俩人是初中同学。然后呢他的这位初中同学在这附近开了一个这个夜市，所以说俩人就啊坐在一块儿啊畅聊了一宿，真的特别有意思哈。好，我们来收回我们今天的节目哈。在歌坛当中呢有这么一个现象很有意思，用咱们的老话来说啊，就是这个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是吧？很多呢作词人不擅长作曲，作曲人填词的水平呢也不咋高。比如说这个曾经的这个北乔语南庄奴，是吧，现在这个大热的方文山，他们的歌词水平都很高，但是作曲水平呢就真拿不出手啊。 反过来呢，咱们再来看作曲界，林俊杰、周杰伦是吧，这是很高产的人，而且呢质量也很高，但写词方面就差点意思。但是呢，王文清跟这所有人都不一样，他真的是当时歌坛当中少有的全能型人才，写曲儿填词儿都擅长。之前呢，给王杰创作的很多歌曲当中，除了《说声珍重》之外，其他的作品也都是他一个人包办词曲的。那么下半时段的第一首歌曲呢，我们来分享的是依然是来自王文清创作、王杰演唱的《故事的角色》。 我不要在破碎的尽头里接受你的逃避和存在，我从冷漠的角度望去，含泪的眼该如何表白？现在的记忆好像一场演不完的戏，让我们都看得见过去。我不要在破碎的尽头里接受你的逃避和存在，我从冷漠的角度望去，含泪的眼该如何表白？现在的记忆好像一场演不完的戏，让我们都看得见过去，让我们都看得见过去。知道故事里的眼在为谁叹息，我知道故事里的梦为何不再美丽，因为你已不是你自己，何必告诉我要忘了你？故事的角色消失在记忆里，故事的角色消失在记忆里。角度望去，含泪的眼该如何表白？现在的记忆好像一场演不完的戏，让我们都看得见过去，让我们都看得见过去。我知道故事里的眼在为谁叹息，我知道故事里的梦为何不再美丽，因为你已不是你自己。 故事的角色来自王杰演唱、王文清创作。王文清呢，给歌坛留下了非常多的优秀作品，很多人呢都很好奇这人到底长什么样啊，这么有才是吧。这是一个怎么说呢，说起来很简单，听起来也很简单的问题，但是真没法回答。因为王文清呢过于低调，那么现在呢在网上搜的照片只有一张非常模糊的年轻时的照片，那还是当年齐秦的红乐队的合影。红乐队呢是齐秦跟几个音乐伙伴一起创立的，经历了很多次的重组和人员变更。那么这样的事情呢，其实在乐队当中其实还是挺常见的哈。当时呢齐秦已经凭借这个《大约在冬季》红了，但是呢有感于这样的环境和风气不太好，唱片公司呢就宁愿重金打造偶像型歌手，也不太愿意供养具有才华和能力的乐团。 所以说呢，他成立了这个乐队。王文清呢是90年加入这个乐队的，那时候呢已经是第二代了，这红乐队已经是第二波人了。他呢当时在乐队当中担任的职位是键盘手啊，是吧，会写词，会谱曲，而且呢还会弹键盘。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的一首歌曲呢，换换口味，依然是由王文清创作，叶欢演唱的歌，叫做让我爱你到最后。小伟说，关系疏远可能还是因为太忙了吧，时间凑不到一块儿。说起来呢，在我身上有件事还很…… 不要谈什么分离，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哭泣，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梦而已。不要说愿不愿意，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在意，只是昨夜的一场游戏，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虽然你影子还出现我眼里，在我的歌声中早已没有你。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不要把残缺的爱留在这里，在两个人的世界里不该有你。啊，为什么告别你要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此情永不渝，说什么我爱你，如今我还是我自己。 场游戏一场梦，虽然影子还出现我眼里，在我的歌声中早已没有你。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 一场游戏一场梦，来自齐秦。我们用最后的时间把王文清的故事跟现在的实际情况跟大家讲完。92年之后呢，红乐队看不着王文清的身影了，后来呢他已经和飞碟唱片也撇清了关系。那么在王杰后来的作品当中呢，已经找不到他的名字了。但是很有意思的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起，可能是因为他消失的太突然，那么就传言他去世的这样的新闻就传开了。但是呢，让人无法解释的是，在92年之后的一些作品当中，在一些这样的作品当中吧，大家呢还会偶尔看到他的名字。比如说93年的时候，王新平发布了一张专辑叫《别问我是谁》，那么专辑也很火，其中有首歌叫《假装不爱你》，那么词曲作者署名就是王文清。还有成龙96年发行的专辑《龙的心中》，也有王文清创作的两首歌《红太阳》和《陪你哭陪你笑》。那么后来呢，一直到2016年，王文清到底是真的过世了，还是有一个人跟他名字完全一样呢？那么这个答案呢才有了一个说法。当时呢，著名音乐人也是红乐队的初始成员之一吉他手江建明给出了一个答案。他在微博上就是说啊，今天和一位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制作人聊天，终于知道王文清的下落。他呢早已离开了这个行业，现在呢在台中市的一栋公寓大楼管理委员会里任职。他果然是一个怪人，但是呢还是希望他远离音乐后能够健康快乐地享受余生。那么后来呢，江建民又更新了自己的消息，还贴出了他和别人的聊天记录，说关心王文清的朋友可以放心了，我的朋友确定王文清目前日子过得挺好的。可以说现在的王文清呢，真的是达到了很多古人和隐士渴望的一个境界，就是大隐于世，把传奇的经历和辉煌的作品呢都藏在心底，过着非常普通的生活。那么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来自王文清创作彭羚演唱的《我的眼我的泪》。好吧，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王文清的故事，大家也算是有一个了解了哈。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今晚10点钟咱们的说电影节目呢，为大家带来的是《金蝉脱壳》，这也是施瓦辛格和史泰龙两位动作巨星的首次合作。明天同一时间，北京文艺广播再会啦。